电影音乐时间。As time goes by， 歌词也很适合今天呀。长叹虽然年复一年，天文永留心间，随时光流逝，爱情真谛永不变。尽管时光流逝，世事变迁，一旦情侣相恋，此心始终不变。是的，任时光流逝，音乐也是永驻的。今天我们不是说老电影，而是说这些歌曲，因为我手里有一张唱片，是 Woody Allen 电影当中的音乐。 Woody Allen 一向是很喜欢爵士的，比方说在电影《汉娜姐妹》当中，有一个场景， Woody Allen 本人饰演 Danny 和前妻的妹妹去约会，妹妹带他去了一家十分吵闹的酒吧，里面有糟糕的音乐。 Woody Allen 说，听着这音乐像是在医院接受治疗。为了拯救那个夜晚，伍迪·艾伦带他的妹妹继续去了另外一家爵士乐的咖啡馆，听 Bobby Short 唱 I'm in love again。让我想到这句话，老音乐真的是老调重弹，但是喜欢这种老的感觉。北京时间14:09，12月5号，大家好吗？来签到。我看到胡雪迪说了，哎呀，阳光惨淡的天气寒。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期待着小月老师带来动听的音乐。那么此刻你听到这样的音乐，暖和起来了吗？功夫熊猫说了，第一次听爵士音乐是一部中国老电影《保密局的枪声》，里面还有百乐门舞厅里的音乐，是。而接下来给大家交换一个方式，听到的是一部文艺片当中的音乐，时光倒流70年。 古典也流行。 今天我们交错的来听，交错着听着时光的故事，就又回到了伍迪·艾伦的电影，回到了伍迪·艾伦的音乐中。因为伍迪·艾伦在他的电影当中，他所选的音乐就是恰恰是他在自己家里会反复听的，不仅是那些片段，甚至是同一版本。通常他会在表达爱与死的场景中加入古典音乐，同时还经常用在亲密的关系，还有牧师的祷告以及幻想中的场景。对呀，伍迪·艾伦也会用古典，比方说接下来我要带给大家的这一段，来自伊恩·弗莱明的演唱，来听听吧。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听听这一段。看到有朋友这样写，郭太冲说了，混合着冷意的孤独街道，这段音乐的感觉吗？我听到倒是很暖呀，总觉得接近了十二月底，西方的节日，音乐中总有这种感觉，好像是暖意浓浓的咖啡馆，或者是小酒馆。我经常是这样猜测，大家在什么情况下聆听古典也流行？昨天也问大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要是我此刻在收音机旁，如果在外面或者在家中，这样的老音乐从收音机里悠悠地传来，真的让我好像是觉得往事再现。往事再现，时光倒流七十年的话，这些音乐正在那时候产生。 1980年上演了一部电影《时光倒流70年》，我更喜欢那个名字 Somewhere in Time， 似曾相识，改编自理查德·麦瑟威的小说《重返的时刻》。影片讲述了男主角 Richard 是一名成功的剧作家，一次他来到某个旅馆度假时，在一个旅馆的历史馆记中发现了一张旧照片，被深深地吸引了，无法自拔，于是通过催眠术回到70年前，而故事也随之渐入佳境。影片有强烈的怀旧色彩，音乐更是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这个经典。不得不提的有两首曲子，一个就是 John Barry 为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所创的这段主题曲 Somewhere in Time， 另一个则是我们熟悉的古典乐曲，也就是帕格尼尼的主题狂想曲，作曲者是拉赫玛尼诺夫。而不少人也因为拉赫玛尼诺夫的这个经典而爱上了古典音乐。我们下面就来听听这个段落，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狂想曲第18变奏。 Thank you.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在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中，多次出现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十八变奏。一开始，影片的开始段落，在电影3分40秒左右，当时一位老夫人来找到 Richard， 当时正在庆祝自己的创作的舞台剧排演成功，收到了一位老夫人赠送的金色怀表，他还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Come back to me， 回到我身边来。8年以后，瑞查尔写作遇到了瓶颈，于是拎着行李出门旅行，以找寻灵感。路上经过了一个小旅馆，本来都路过了，可能是天意感召，他又倒车回来，临时决定住进了这家酒店。就在酒店的历史厅里，Richard 看到了一张非常美的老照片，瞬间爱上了照片当中的微笑的美人。当时年迈的门童告诉 Richard， 这是当年几十年前红极一时的演员 Alice。瑞查德立马去图书馆查阅与爱丽丝相关的记载，这才发现当日以金表相赠的老妇人就是爱丽丝。瑞查德后来回到学校，向教授讨教时光倒流的方法，这就是其实早年间的穿越电影啊。好了，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我再继续和你分享美好的音乐和讲述电影中的故事。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英国广播公司旗下重量级乐团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12月16日携手享誉世界乐坛的华人女指挥家张贤、青年大提琴演奏家聂嘉鹏登台国家大剧院，格林卡《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柴科夫斯基《洛可可》主题变奏曲，肖斯塔科维奇《D小调第5交响曲，90年深厚积淀，缔造纯美俄罗斯之夜。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在温润宜人的温哥华享受生活惬意，在商场林立的李士满尽享购物乐趣，在英伦风情的维多利亚领略花园之城的魅力，或是驰骋于粉雪覆盖的滑道上，沉醉于惠斯勒的冬日美景中，探寻这片精致文明和粗犷荒野并存的土地。千面 BC 加点心意，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北京昆泰嘉禾酒店是一家专业会议型酒店，完善的配套设施及一站式会议服务，是您成功举办会议的理想之选。会议专线599-10088。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 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天空阴沉，最高气温只有0度，体感阴冷，但是空气质量还不错，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外出需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今天夜间冷空气南下，北风加大，天气转晴，接下来3天将是大风降温天气，风寒效应明显，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65%。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原创戏坐标北京，京演集团新作展演季正式宣布启动，其中北京曲艺团京味舞台轻喜剧首艺以评书元素串联全剧，从普通手工艺人的视角切入，通过还原不同年代的服饰道具和时代语汇，唤醒老北京独特的人文记忆。原创儿童舞台剧《北京童谣》是北京儿艺推出的又一部年度大戏，这部剧以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奶奶和学霸孙子之间的情感变化为线索，用童谣为符号，讲述纯真、温暖和感动。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同名小说的悬疑舞台剧《回廊亭杀人事件》将于2019年1月9号和10号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这也是东野圭吾同名小说的全球首次改编。《回廊亭杀人事件》是一部复仇女王的故事，是东野圭吾最诡异、最具悲情风格的本格推理极致之作，集双重复仇、密室、爱情集于一体，对人性和情感进行拷问。今日大兴区文化馆发起的我和你的红色故事群众文化活动在区文化馆上演，大兴辖区200多位居民代表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演出活动以大兴现代红色人物故事、特色民俗、大兴物产、非遗文化为主要内容，通过征集故事、线上线下讲故事、演故事的方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弘扬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凌晨三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们此刻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刚才上半时段故事才讲了一个开始，刚才讲到 Richard 回到学校向教授讨教时光倒流的方法，教授的方法就是总结一下，营造一个你想去的年代的氛围，比如说带着当年的货币，穿着当年流行的服饰，然后把自己与目前所做的年代相隔离，不停地暗示自己身处另一个时代。当然这是一个文艺片，如果要换在现在的烧脑当中，烧脑剧烧脑电影当中，很多朋友可是不屑，但是这在这部影片当中就营造了相当的氛围。爱情使人麻木了，于是经过一番波折尝试， Richard真的回到了1912年，当时他成功地遇见了爱丽丝，他们相遇的场景很动人。爱丽丝第一见他就不惊慌，一点都不惊慌，只是定定地问道：“是你吗？”故事到后来就是浪漫的爱情发生了，发展了。爱丽丝甚至在戏剧的表演过程中自行加入了一段台词来表达她对 Richard 的情感，这出其不意的举动令她的当时也是有她的团队惊慌失措。不得不说，在舞台上的爱丽丝真的是美到发光。 又是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拉赫曼诺夫，在电影当中时光倒流七十年中多次出现。刚才讲到在一开始的前五分钟三分四十秒左右，这段音乐就已经出现了。第二次出现其实与第一段出现间隔非常短，大概只有五分钟就出现了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后来给人印象深刻的再次出现就是 Richard 和 Alice 泛舟湖上关于这段音乐的对话。这段音乐成了两个人音乐轮回的巧妙的转接。当 Richard 情不自禁地哼唱了拉赫玛尼诺夫的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十八变奏的时候， Alice 一下子爱上了这首曲子。他通过 Richard 知道并且开始喜欢这首乐曲的。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部影片的时间很有意思，因为这部协奏曲，这部狂想曲是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帕格尼尼狂想曲产生于1934年。生活在七八十年代的 Richard 当然会接受到这首作品，但是这部影片一开始 Richard 回到的是1912年，那时候拉赫玛尼诺夫还没有创作这首作品。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创作过了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了，所以在这里面隐藏了一个丰富的戏剧因素。当他们泛舟湖唱的时候， Richard 在哼这首曲子，而 Alice 问这是什么曲子，太好听了，这个旋律对他来说成了命中注定要改变他的一生的音乐。是的，在古典流行中已经不止一次介绍这首时光倒流七十年其中的电影当中的音乐了，因为我很爱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也很喜欢这位作曲大师 John Barry。 他是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大师级的电影音乐家之一。上半时段我就说了，当什么都不在的时候，但是音乐可以永远，可以永驻。John Barry 就是这样一位音乐家，虽然斯人已逝，但音乐依然。他曾以《冬之诗》《狮子与我》《走出非洲》《与狼共舞》《 获得了四座最佳原著的音乐金像奖。狮子与我生来自由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原著歌曲奖。而 John Murray 早期的配乐是以007系列最为脍炙人口，而他后来的作品转变为细腻唯美浪漫的史诗风格，像《走出非洲》《与狼共舞》和这部《时光倒流七十年》。文艺片中的爱情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总是那样的有些哀婉。在他们的爱情当中， Richard 和 Alice， 在这部电影当中，他们两个也被 Alice 的经纪人多次的阻挠。在那个年代1912年， Richard 还被殴打和绑架。爱有时候就是神奇的力量，让人越挫越勇，在大风大浪中能够同舟共济。万万没想到 Richard 因为摸到了口袋的一枚1979年的硬币而突然被迫离开了那个时代，1912年离开了 Alice。 分离来得如此猝不及防，他们甚至没有告别的时间。后来无论 Richard 如何想办法也回不到那一年了，最后他选择死亡，与挚爱的人在天堂重逢。所以听着这音乐，我想到生命也是一种轮回，所以我们再来听这段音乐。当爱丽丝老的时候，她一直在等待 Richard， 她找到了他，没有过早也没有过晚，而是在她成为一位老人的时候找到他。所以当音乐再次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一段了。来找我，来回到那个时代。